府杨元帅，一旦巡捕军心涣散，如今的人是锐兵荒然，倘若是难于力敌，必败在败，大局是追回难。寇大人，毛国知道我成败，只恐怕纸上谈兵是难难。寇准说你不用给他们夸海口，我们不允许帮人犯边关，边关卖国和犯病我可不想扰到三川，他要是胆敢把我们犯我的找别的老板不费难。人中说二亲就要站起五万八十关，看一看可有何人挂元帅，咱们在顶单这个老中原，报出领旨上一金殿官升，我交了一身文武百官，心有计较人犯病，张元帅中暗箭身亡在飞龙山，当官告急受上官职，那一家挂印书着到军前，一到边关连喊了数声，也没人答话，天荒口遁走北边，每日里封赏大决定，我们争先恐后和战阴乱，今日三关风云紧，你们庄家多重为难，一时之间难不明，不知道何人去争先，我的家头来 女眷，有王妃上前满出来，杨家将老少不齐，一门孤寡，怎能够来把此人称担？寇准说，虽然是孤寡，说他冤，老猫身段混天好富贵人也不让我当面，求和也罢，出征也罢，我应该到他的江湖走上一站，杨家师妹忠良将，八方之子东倒一条江南，如今他为国捐躯军身上，我们祭奠祭奠也理所当然。他求和自发兵，两上一点一连连的我忠良的大金汉。王贵点头说，有理有理，人中央有人把纸穿，那儿请归故配地点，三百家千多福，快快的起乱。 有家园和丫鬟离离 可惜宗保出征，远在江关。这时候山川地调几月奏，金山双郎未到年，杨红在寿堂中一声的道，犯罪的乱将啊刀门前，太君三步难接驾，有衙官上前才把太君搀来至门前，把人中参见送经捧月到寿堂里边。太君说不知道我主有何差遣，山中殿子就为了难，太君一边难保吧，何其万岁金冠冠，人中说进入我的手把 好，听众朋友，第一时段呢，我们的开心茶馆啊，到这儿得先暂告一个段落了。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欣赏燕桂荣先生带来的这段西河大鼓书《杨门女将》。 快提高分贝，为了爱把

说太君休打孤帆远，唐朱英年赵廷传，求和西家非是本愿，人乃是全将求帅难难难。太君说欢为孤兵怎么见当胆，一夜上路可见泰山，这要是朝中一声官有我们娘家一力承担，王妃带教把太君叫，我的老太太银白嘴高脸安安，怎能我去征战，纵然是挂的元帅印，缺少个郎中管战的先进官。太君说杨家的先进官天下早见，富贵让他天大了眼，我都能精神容事当面。 Oh。 有真的鸟事，难为你讲，但只是十二钗春到春天，休叫翻灯，大家们是叫先朝大国没有儿男，这时候司马炎一声喊，如此雷震走进来，当真讲这位英雄少年， 见你，到堂今天正恩怨，大王帅带后门安回，为了金殿老太君，咱老家对着夫人开大名传，咱东家二弟做准备，咱们明日发兵到边关，南门广走去，把太祖母叫，孙儿也愿意到军前，也好阅历阅历，上场冲锋去见阵，太祖母一见满足了，香港先生非比寻常事，况且文广在少年，依我说还是留在家中学武剑。文广说我要杀你到宫前，继续到仇怨。海军说你二人就要来争论，文广也不能说狂言，在咱面前教堂中与你的母亲分上拜，不将太大阵断，若能取胜你就去，倘若是为不加将去难，大话说完好就到胜败输赢的面前，向龙王回去做准备，不再向大话快一杯，抬头这么一看，见里边真是兵死兵山，将如将海，旗帆招展，号带飘扬，英雄抬头入闸，打量教场真可夸，教场门多高大，五色绸子搭配红灯，放光霞，军帽条密密搭搭，上写着军令然，要守法违背军令法屠杀，人们拖着三根虎头叉，两边设立大旗架，一天旗二地旗三军旗四德旗五虎群羊旗柳丁六甲旗七星北斗旗八个雷魂旗九宫八个旗十个白个旗飞龙旗飞虎旗飞豹旗眼睛旗帅子旗一杆多路旗啪啪啪啪顺风之爪，左脚门里右脚门侠，左脚门里站一个顶红黑冠红甲绿飘刀左立框，右脚门里站一个穿蟒袍带不杀粉底朝靴足起搭点将台夺飞路吉祥如意宝平叉令旗令箭将军胡子叉众英雄两边站刀枪剑戟手中拿单等元帅令箭下立时就把犯人抓，老太君当中坐威风凛凛人下上麻风髻金钗叉大披荒林勒头发黄寿衣穿身上龙头拐杖手中拿，虽然百岁挂元帅不让当年设在花冲锋剑战月亮两军战前把敌拿，杨七娘雷战女穆桂英大马扎吴子辉锁子两大红战袍绣金花胡磊胸前搭指金铃脑后插护背旗身背后勒甲丝绦前袖纱三十宝剑左内花牛皮战靴足下搭坐下旗桃红马绣龙大刀手中拿柳叶眉四月牙眼睛一瞪鬼神发宣丹鼻子樱桃口粉面好似燕桃花两军阵前来后阵后等文广小金马杨文广剑豪家军装远近人人夸人中正杰飞虎里闯到近前他是把敌拿。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在我们的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中啊，燕桂荣先生演唱的这段西河大鼓书《杨门女将》呢，就只能先请您欣赏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欣赏这段精彩的西河大鼓唱片作品。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